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个电影有点长呢，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赶上一个好的嘉宾哈、啊，或者说一个特别出场可能会引起轰动的嘉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铺垫，因为会让人觉得啊，这个欲扬先抑，好事多磨的效果。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耶。今天晚上呢，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好，那么除了我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当当当当，哎，请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到场嘉宾洪双喜 ，Hello， 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哇，对，今天你真的是就是有点迷路了，是不是？ 我今儿 啊， 真的是迷路了。 迷路，对，然后说啊，到底在哪里？找不到。对，在路上这个耽误了一会儿哈，终于是找到了。那我想先问问。我突然间想叫你双喜， 没事儿，叫我双喜。 真的吗？是吗？我突然间想问问双喜，就是你平时是一个路痴吗？ 我呀， 方向感， 我不认识东西南北， 不认识啊，不认识东西南北啊、哦。那我应该告诉你往左走，往右走， 对 好吧？今天辛苦了哈，但是呢，在我们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非常帅气、会唱歌的小哥哥就在现场啦。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歌曲。大家一听洪双喜这个名字，可能会想到一个品牌，对，这个你为什么会起一个香烟的名字呢？ 我觉得，因为我是个 rapper 嘛。 rapper、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些英文名字也可以，但是要起一些跟 中国接地气儿的，是不是 接地气儿的名字是吗？ 是的，这个马上好像大家都很期待一个这样的节目哈，叫做中国新说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呢？ 那个，这个等节目播了再说吧。这个 啊，好吧，现在还是保密的阶段哈。好了，那么这个。那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好了，那么还是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那第一种，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今天的另外一种方式，今天晚上的优酷直播，欢迎大家在优酷 APP 的直播频道找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我们现在有三种的收看方式了，还有收听方式。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那就把调频调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就是我们。好，今天呢，这个双喜给我们带来了五首歌，对。然后刚才我一看，我说这五首歌，哎，这其中是不是有剪辑版的？还是说它原来就是这样的长度呢？ 原来就这样长度。 哦，是吗？ 嗯。 哦，是这样的。好，那么今天呢，看来带来的都是这个说唱的音乐啊，嘻哈的音乐。那我们第一首还是先来开嗓吧，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随便嘛。 随便哈。哎，你平时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吗？ 就是。 基本上可能，如果要是你不是很在意的东西，就都可以随着别人，是这样的吗？ 不是 、啊、 但是因为这歌嘛，就唱哪个都一样嘛。 哎，那如果要是你自己演出的话，你会把什么哪首歌放到第一场？那不是第一首呢？会有这样的吗？ 我只在乎最后一首，不在乎第一首。 哦，我觉得这是话里有话哟。好吧，那第一首就按照歌单顺序好不好？ 好。 那第一首其实是 Fresh。 fresh 是吗？ 对 fresh 我想中间唱吧。 你想中间，哎，你看你明明说不可以。对，好，那再说，嗯，想你五五五五五，嗯， 那个也中间唱吧。 哎，你看。对，大家看出来了吧，就是小哥哥是其实嘴上说对啊都随便，然后说那吃这个吗，不是很有自己原则的。好吧，那还是你选吧，第一首唱什么？ Bad Habits 吗？ 第一个唱那个想说的话吧。 好的，嗯，想说的话，这已经是排到歌单的第四首了。好，那准备好啦，第一首歌就唱给大家，想说的话来自红双喜，可以开始了吗？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OK Yeah check Taylor Taylor Yeah check， 想说一些话好吧，想说一些话好吧。 Yeah I'll check。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上帝创造了世界，一个星球进入冰雪覆盖，雪藏万年的沉淀，太多的未解之谜得不到最终解释，了解亚当夏娃都是经过人类得以生存的今天，感谢那个天使的降临，让我重获新的生命，生存自由国度，人民背负打破枷锁使命，太多的肮脏交易，太多的虚伪人民，太多条条框框限制了 rapper 自由的出行，我记得每个老前辈走人对我说的话，每个地下的金子都会在街上开出花，我也会偶尔回到老学校翻翻老照片，现在生活没有你了也算很体面啊，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离我坐近点，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放弃太多选择了一条不能回头路，没有你的陪伴不然还能不能一直的哭。 Hey boy 你是否变强大， Hey girl 你是否还爱他，好久不见，说出无法开口说的话，你今天坐在我的身边，听听我的心里话。 Hey boy 你是否变强大， Hey girl 你是否还爱他，再见那天没有和你说出分别的话， 再次相见我带你看我的心里话， 曾经男孩变成男人，背负更多的使命，为了找回曾经的回忆，继续在肮脏世界拼命，看见太多付出太多，犯傻面对苦难和成功，地下的世界破碎迎来了天堂上的一缕光明啊！看看现在不想这不想那样，不想被世界改变，现在过怎么样，你还好吗，我现在有太多跟你说不完的话，就想让你再回到我的身边，我想给你一个家，感谢女孩帮助男孩走过低迷青春期，男孩站在了舞台，女孩的声音，离开那天我帮你收拾好的行李，再见吧，看你离开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知道你在其他地方又找到另外一个他，也帮助了其他问题男孩找到了迷失的家，我也感谢你曾经的陪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让我在美丽的天堂找到纯洁盛开的花。Hey boy 你是否变强大， Hey girl 你是否还爱他，好久不见，说出无法开口说的话，你今天坐在我的身边，听听我的心里话。 Hey boy 你是否变强大， Hey girl 你是否还爱他，再见那天没有和你说出分别的话，再次见面我带你看我的心变化。 Hey 哎 哎，这首歌叫做想说的话，后面这个我看这个写的是 freestyle， 它是这个歌的名字里面就带的，还是说这是你自己标注一下的这样的演唱方式呢？ 就是标注了 freestyle， 就是我真的就是突然想到了，然后就真的就是马上就录出来了就。 是这样的。对，想说的话，其实刚才呢，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红双喜他的耳机是只有一个耳朵好使的， 是我刚才 对不对？ 对，真就听不到，又反不过来。 对， 对， 对，真的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哈，因为没有办法这个只能将就一下了。 没关系，没关系。 对，但是真的确实很考验唱功和这样的反应能力哈。想问一下双喜，你做音乐多久了？ 我 正就是正式开始发歌是有一年半了。 哦，正式发歌一年半，那之前呢？之前就一直只是喜欢，就还没有说发出自己的单曲是吗？ 不，就之前就是会去写歌，但是就一直没去正式的做出来。 嗯，那是什么契机？或者说在你多大的时候？虽然我看你现在好像也很年轻的样子，对，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感兴趣的呢？ 我是从应该是八年前吧。 八年前 对，然后就是当我耳机里面真的开始听 hiphop 的时候，然后我就对这 hiphop 音乐就特别感兴趣。 哦，是的，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小时候爱打篮球嘛， 嗯， 然后可能我们会看一些 NBA 的球星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有一些美国的一些明星会去助演，那时候就觉得特别酷，然后这种文化觉得特别酷，然后就去学习听嘛，对。应该就八年前，七八年前。 哦，好的，哇，七八年前，这真的是不短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双喜的履历，我觉得真的是蛮神奇的哈。他呢是歌手、模特，曾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后进入伦敦艺术大学硕士就读。我的天哪，哇，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吗？这是你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三个美术出身的歌手。对，只不过是大家都是不同的这样的曲风而已。对，那为什么这个之前学美术，然后后来就转型去了音乐，去做了音乐呢？ 没有嘛，因为之前音乐就是一直是喜欢的嘛， 一直喜欢啊。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艺术嘛，它都是不是都是 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对。然后因为也特别喜欢音乐，但是设计也是不会去停滞的一个东西嘛。然后 那在那个伦敦艺术大学也是就是去就读过是不是？ 不，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曾在英国交换过。然后 交换过， 对，然后就那时候就是特别梦想，就是想去英国上学，然后考了英国的伦敦艺术大学，然后拿了四个 offer。然后、 哇，这么厉害！ 然后， 哎，你说的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描淡写啊？ 然后不去了。 为什么？ 就因为想、 想做音乐， 想做音乐。 哇，那你拿了四个 offer， 然后不去了，就因为想做音乐，还是一个前途未卜。我这实话实说啊，当时那你父母不反对吗？ 我父母可能会觉得会担心我可能自己的生活保证不了， 对呀、 会每天会很辛苦， 对呀、 但是因为我是从高中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上学嘛， 哦，很独立的一个人， 对，然后父母还是蛮放心的，然后当就是看到音乐做音乐是有成绩了，然后父母也很开心的，我觉得也可以照顾好自己了，也是没关系的。 好吧，我觉得爸爸妈妈还是很开明的哈，因为好多就是这个歌手之路走的是比较坎坷，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反对啊，你怎么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可能看似不稳定啊，或者说前途未卜的一个事业？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你爸爸妈妈还算是很支持你的。 我爸妈确实挺支持我的，就是只要不是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吧，他都会很同意支持我去做的。 对对对，反正这个我们的双喜其实曾经也是去过很多的演出，包括一些节目的录制啊等等等等都会有。像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不是你的黑怕男友，这是一个节目的录制吗？ 我不是你的黑怕男友是吗？那不是节目，那是一个演出。 哦，那是一个演出，是不是？好的，反正就是演出呢，也是有很多场。然后相信，其实很多关注这个嘻哈音乐，或者说关注说唱歌手的，关注我们的 rapper 的这些朋友、粉丝，肯定都会对今天的嘉宾特别的熟悉。包括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哇，这个人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旺哈。好了，那么各位，你们的小礼物666转发关注都走起来。 对对对，好。送点礼物啊！ 对对，多送多实在， 多送点礼物，这送礼物才能 更好的去发歌，是不是？ 对， 觉得都是套路。哎，双喜，你平时直播吗？自己？ 我之前会直播，就是因为现在忙就不会直播了。 哦，现在 对， 现在在忙些什么呢？是演出还是发歌？ 就 是、 演出啊，演出就现在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对，其实你还有一个身份是模特。 哎呀，这个其实挺奇怪的，就是因为。 是百度百科上乱写的吧？ 这个不是，这个挺奇怪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搞笑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本身不是吗？ 不是，就是因为可能我的穿衣的风格挺奇怪的，就我没有说规定说我今天必须要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嗯。 然后我会给我喜欢的潮牌去当模特。啊，但就是也不会去随便去当一个模特，说 OK， 你给我钱了，我就要去当模特，我觉得这个太不 real 了。 是这样的哈、对，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你喜欢，我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你觉得我是你的代言人，那就是喽。 对， 是这个意思哈。好的，那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我本来还以为我说这个模特的话是硬照呢，还是这个走台步呢，还是怎么样？ 不， 对，我在想，我说待会儿你要不要摆几个 pose， 然后啊，这个伴着音乐让大家看一下。好，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如果要是大家礼物够多的话，嗯，说不定就可以现场看到哟。 那个礼物多的话啊、那个 你说 礼物多的话、就这样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哦，好吧，就是礼物多的话也不会有模特展示的。 礼物多的话就可能就会多给你唱首歌吧。 哦，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典型的一个这个非常套路的节目了已经是，但是没关系啊，大家就喜欢这样，是不是？各位宝宝们，开始这个来发来你们的礼物以及互动。OK，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三种方式，记住是三种方式哈、多加了我们的优酷 APP 的直播频道，那大家也可以同步来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洪双喜带来今天的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想唱哪个呢？ Fresh 是吧？好吧， 啊 ，Fresh 是吧？ 这个是 Fresh，OK、okay。准备好喽 ？OK。 Fresh 来自洪双喜。 Apple in your hand and pebble on my mind， 那些说过的看过的说过的错过的请你不要再重来、Apple in your hand and pebble on my mind、Look at moment fast fast fast in we got it on the try、Cheating double happiness in the house， Future newbies on the try， 你是那种女孩请你慢慢走过来，靠近我的时候偷偷献出你的爱。 I'm so fast darling， 今晚超酷，穿着我送你的短裙配着黑色大衣裤，喝了一夜的香槟，待会找你回家的路，不想夜心压在凌晨之前给你下了，看见太多萨利工地时， 网红女孩为了金钱虚荣放弃自尊，战胜自己的身材， 那些和完奶的场景不是出现在了动漫， 干掉婚色网红脸蹭的酒，对不起不是 我 的菜，不好意思给我讲的所有野心恋爱，到头还不是一场空的结局，出现注定意外，纸醉金迷中的失望大于惊喜的事情存在，水果乐园中的苹果香蕉才是最爱。And the pebble on my mind， 那些说过的看过的说过的错过的请你不要再重来。 Apple in your hand and the pebble on my mind、Look at moment fast fast fast we got it on the try、当时笑话选出了你会让 你慢慢飞，天堂景色真的好美，有你陪伴的滋味。 多了几分纯净，那些风雨交加也是人间孤独寂寞的夜晚，那些丧失理想度， 哇，行尸走肉一百行走在川流熙攘的城市，那些愤怒人们为了生活奋斗的样子， 不想说的话，不想见的话，不想找的妈，不想回的家，不想发现最美的是没有你想要的那个他，忘掉烦恼独自回到可以依靠的那个家。 这首歌叫做 Fresh。 好，这个刚才呢，是中间有一些忘词吗？ 就是 真的是耳机听不到， 耳机听不到是不是？ 对 对，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我跟你说，所以就只能靠你盲唱了。 没事吧？ 只有一个耳机好使是吗？ 让我慢慢来吧。 好的， 没事，五首歌总有一首歌能唱好的。 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我觉得，哎，我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心态非常非常好的人。哎， 对，知足常乐嘛。 哎，知足常乐。对，你平时就是一个乐天派吗？ 嗯，反正就一直会笑吧。 啊，一直会笑。嗯，还真是啊。我觉得就是像，有一句话说得好，爱笑的女孩运气总不会太差。我觉得用在男生身上也是一样的。 OK， 爱笑男孩运气也不会太差。 是的，所以你是觉得你一路走来都很顺吗？就是运气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好运多一些呢？ 没有，我没觉得运气有好坏，我只觉得就是看你怎么去努力吧。 嗯，也是哈。我觉得，哎，真的，你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就是好多可能大家会对于这样的嘻哈歌手或者说说唱歌手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说你们一定会穿得很就是夸张啊，带着那种各种的挂饰啊，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然后看谁都是属于那种随时随地想要 diss 你的那种感觉。你在平时生活当中是这样吗？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误区嘛。 啊， 就是，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 这不是个误区，就是大家认为是错误的。 哦， 因为每种音乐它呈现出来的风格和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影响了每个音乐人的每个人的风格。 嗯，对吧？ 对， 那你的风格，其实我听你的歌觉得在虽然说也是这个说唱的嘛，但是我觉得是偏文艺一些。 我是有旋律的说唱。 哦，有旋律说唱啊。 嗯，然后会写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词吧。 比较感性，这跟你的性格和经历都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因为 rapper 写的词都是会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的。 嗯，是的。那就是在你的歌曲当中跟反映什么样内容的会比较多一些呢？相对多一些的 女孩子的吧。 女孩子的。是，我知道你有一首歌叫我没有女朋友是吗？ 啊，对，但是这歌我今天不要唱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不太行。 其实这歌我还真的是准备了，但是如果待会儿要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唱一下，如果要是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先唱别的歌好不好？ 啊，对对 对, 对， 好的好的。对，看来这首歌可能会触及到你的一个伤心事。 没有没有触及到伤心事，我觉得最后一首歌会会好一点。 最后一首歌啊，就把它压到后来。哎，对，最近有一个这个比较火的叫做后来的我们。 对对对， 对，你去看了吗？ 我看了，我还看了首映了。 是吗？那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你如果是你去写影评的话， 我觉得蛮好的嘛，就是挺好的。因为我当时做后来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刘若英的后来。 哦，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说唱的版本，然后是在去年就做了，然后今年就特别巧的后来的我们上映了。 哎， 对，然后 你就把这歌发出来了吗？ 是又重新做了一版，又重新发了。对，然后 有没有网友的反馈评完之后？你 有吗？就是全都是评论是上九阳蓝月下五阳出品。 好吧，那这个后来的我们红双喜改编过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我们得稍微的卖个关子，现在不能给大家听。 对对对，这个就礼物刷起来然后才能听好吗？朋友们， 是的，必须得把礼物刷起来啊！现在这个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进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留在下半段来唱。 对 对，是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想多了解你一下啊。对，哎，你现在就有朋友在问说，那你的穿衣风格，因为你总是不走寻常路嘛，是不是跟你学美术专业有关系？ 嗯，有关系吧，因为我自己还有个经历嘛，但是没有写到履历里面。就是我之前做过自己的原创的牌子。 哦，就是服装的品牌是吗？ 对，然后还是在国潮不是很火爆的时候做的。 哦， 那时候就已经卖得特别好。 那现在还在做吗？ 没有了，早就不做了，只做了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就那时候因为要出国嘛，就不想做了，就没有时间去做了。 哦，可是后来你没有出国呀，那也没有捡起来这个是吗？ 对，没有，就因为现在忙了嘛。但是我会，我有周边的，就是我可以，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看我人特别多啊，然后我可以把我喜欢的周边送给你们，好不好？ 哇哦哇哦，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炸了啊！小哥哥，小哥哥好羞涩呀！哎，我在想，就是好多人在问说，你是不是平时也是这样的性格？还是说这只是你就是今天上节目会有一些紧张？ 嗯，我可能今天有点紧张，因为下午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真的是下午一直在排练。 哦，一直在排练。 对，因为马上要上西安的草莓了嘛，然后就一直在排练。 好的好的，那这个也是待会儿可以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哈。另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也是跟这个音乐节有关系哈。5月18号到20号，2018 MTA 天墨音乐节要重返地球啦，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的艺术的风向标识音乐节。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等等各路音乐人都会罕见同框。即日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天墨当天外来客。 来来来，小礼物刷一刷啊， 刷一刷刷一刷啊， 礼物走一走。 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你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5,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一位非常帅气、非常会唱歌的小哥哥，他就是洪双喜啊。那有喜欢他的，还有熟悉他的朋友，也有新的粉丝加入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嗨聊嗨唱哈。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启动了一键换装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经移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区。哇，这个大特写感觉你的脸更帅了，欢迎。嗨， 欢迎进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你们小礼物走一走好不好、 你怎么上来就叫小礼物，这个套路还真的是蛮直接的。对，这个可以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哈。好好好好，那么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歌曲，然后是说到那个电影，很喜欢后来，很喜欢刘若英、对，然后大家也都在这个平台上说，哇，这个小哥哥长得好秀气，好帅气呀、好，那么他的歌声呢，你会觉得更加的迷人。那如果你想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话，那有三种方式要交代给你们。第一种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种呢，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刷刷小礼物，点击666走起来，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还有呢，今天的另外第三种方式就是优酷 APP 上面直接点这个直播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非常的先进？还有如果你要收听的话，当然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好，那么进入到下半段，我们刚才是唱了两首歌哈。 嗯、 对，刚才既然都说了这么半天后来了，我们要不要把这首歌先带给大家呢？ 最后唱吧，好吧。 啊、最后唱。你不是想说把那个我没有女朋友压到最后吗？ 没有，不是还有想你五五和 Bad Habits 吗？ 嗯，好吧，那你这个、那想唱哪一首呢？如果要是说 那个 下半段的第一首， 那就后来吧，好吧，唱吧后来吧。 哎，我发现你真的是左右摇摆， 我真的是一个矛盾体。 哦，我真的这个我猜想一下，你的生日不是在六月就是在二月吧？ 我不告诉你。 不行，我待会儿一定要问你。好，那么就把这首后来的不是后来的我们，是后来啊。 对，然后 带给大家这首歌，是你对他是不是很有感情？就你写的这个版本 还好吧？就是我只有在演出时候会唱，平时也不会唱的。对， 哦，好，那么就先来唱这首歌。OK， 后来 这个歌词特别直白，然后旋律就是后来，大家会唱的时候可以一起跟着唱。 好啊。来，一起嗨起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对月亮下的誓言。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人海中的相遇让我有了新的开始。你后起的名字如今变成 Notes 双喜，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白花瓣，百褶裙白又露，新环境老学校，北京城校服裤。我没办法确定我们可以天长地久，你说没有做过我们可能只是朋友。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我在追悔伤感，这也不是十七岁和你分别的夜晚，错过太多等待，如今变成遗憾，黄皮肤少年的鲜花成为彼此羁绊。在这虚假的世界里还要继续拼命，陌生的黄金不让感情错过生命。我遇到那个很想你的那个他，他知道每天让我早点回家，他知道我讨厌香菜，爱吃石锅拌饭，千层蛋糕永远都留给我一半，东南亚的海边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大不列颠广场上再没有你的声音。我想守护爱情重回少年时的单纯，再见话没说过，随着时间的沉沦。后来我们都学会如何去爱，原来发现爱的人他早已不在。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想我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一起来好不好。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在这相思时，你是否过得很好？没有我的陪伴，是否为钱烦恼？期待着不同东西，看着不同地方，是否为了生活还在坚持当初理想？无数段既定的缘分里又相见，无意识走进了同一家咖啡店。我该如何回忆我们美好的过去？十七岁的日子，我们再也回不去。你如何回忆我？但是想我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再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说一遍。 后来 来，你们的小礼物在哪里？ 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哇哦，后来，哇哦，这首歌还真的是啊，改编的版本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伤感了，反而多了一丝灵动和开心。对，就是后来的我们，然后我总觉得可以加四个字，就是各自安好。对，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感情方面的。 我呀， 嗯， 有还是没有呢？ 对，这个我得问你啊，我不知道啊。 那我也不知道了。 啊，你也不知道。对，但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在心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的悸动啊，或者说经历啊，只不过是可能有些人愿意去分享，而有的人呢愿意去自己默默的去承受和消化。 嗯， 你会选择你是哪一种？我觉得你可能会选择一个人静静的那种吧。 我如果聊嗨的话，我可能会分享吧。 是吗？我觉得有点聊嗨了，貌似好像听到你的东北口音。对，是哪里人呢？ 我山东的。 啊，山东的。 对，但是我在大连上的学嘛。 啊，难怪，还真是哈。这个，那我们算半个老乡吧，因为我是东北人。对，大连和山东都是有海鲜的地方。 对。 那你最爱吃的是不是海鲜呢？ 不是。 不是。 我特不爱吃海鲜。 真的？那你最爱吃的是什么？是鲁菜还是东北菜？ 我爱吃妈妈做的菜。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还真的是满分。问不倒你哈。好，那么其实这个洪双喜呢，他自己的评价是性格外向、开朗、善于言谈的小男生，是大家每天快乐的源泉，是这样吗？这你自己写的吗？ 啊，是，好吧 ，OK。 然后其实内心说我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写的，谁写的这是？对，你平时的性格是比较外向还是比较内向呢？ 就是如果跟我熟的话，会觉得我是一逗逼。 哦，是特别奇葩的一个特别快乐的人。 对对对，我就 是 我每天就特别神经那种。 哦，好吧，那我懂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熟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很高冷， 会有点距离感吧。 哦，嗯， 但是还是要熟嘛，是吧？ 对对对。那请问从不熟到熟需要这个过程？ 需要五分钟。 五分钟是吗？好，那我们呀，那我真的是有一点挫败感的，因为上半时段已经过去20分钟了。对，但是下半段呢确实这个状态好很多。这个耳机是不是两个都 好了？好多了。 好多了。好， 对 我们这个 其实还是我唱的好不好和我熟不熟还是看朋友们的礼物刷的多不多。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请到的不是嘉宾，是套路王。 打扰了。 对，好，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个红人主播洪双喜。 谢谢。 对，如果你喜欢他的话，这个双击666啊，然后分享 小礼物走一走。 对，小礼物走一走。你们的小心心呢？你们的小，你的一颗爱心是洪双喜未来流量的。这个你的一小步是他未来的一大步啊。 对对对 对， 对，真的可以这么说。现在其实有很多就是跟粉丝互动的方式啊，平时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节目，对不对？ 哦，对对 啊， 对， 自己也会但是直播吗？还是已经提前录制好的？ 不，就是提前录好的节目。 啊，提前录好的， 就是但是也是不会是提前很久嘛。就是应该也是 就是录制剪辑出来的再播放，是那种的。 对对对。 哦，主要是还是以脱口秀为主呗。 啊，是嘻哈类的脱口秀。 嘻哈类的脱口秀，那是主讲，比如说是嘻哈的一些很硬的、很有干货的内容，还是说就主要是讲，比如说什么是嘻哈，嘻哈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分几个派别，然后每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然后再给大家放几首代表作，是吧？ 那是武功秘籍，姐姐。就是这个节目就是它名字叫洪双喜哈。 哦， 对，就是洪双喜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挺有寓意的，嘻哈嘛，喜哈，然后就叫一洪双喜哈了。然后也是目前当时做的时候也是全网唯一一个以 rap 为 IP 的嘻哈生活类的脱口秀节目。 哦， 就是一小综艺吧，可能时间就是5到10分钟。然后 挺好玩的。 然后就是会找很多已经主流的 一些嘻哈艺人、或者是一些在努力和一些已经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然后会做一个关于生活类的节目、然后可能会有访谈的形式，然后 还有访谈的形式、 会访，就像咱俩这样、 真的吗？ face to face 这种访谈的形式。 哇，那如果你要是就是你访谈别人的话，我还真的是很难想象到。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说呢，说、说之前都是我访采访别人，今天别人采访我其实挺奇怪的。 是吗？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想 cue 你。 对，没事，你可以 cue 我，虽然我不是这个嘻哈歌手吧，对，但是我可以胡说呀，对不对？对，虽然我不懂嘛。 可以。 是的，这我们可以互相聊天了啊！没想到我今天请到了一个搭档。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聊天可能会更加的 有意思， 有意思。对，互相的 cue 啊。好，这就是我觉得这今天绝对不是一个采访，这是一个聊天加唱歌的节目啊。本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其实就是这样的啦。 本来就不是一个采访嘛，采访 是。 采访就很不自由了嘛，是吧？ 对啊，采访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哇，你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然后你就开始啊，很漫长的解答。对，这样太过严肃了，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还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来的呢。所以大家你要有什么想跟我们嘉宾说，想跟洪双喜说的话，那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过来，我们是可以实时互动的。 OK。 然后大家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刷进来了，这个名字刷得很快，我已经来不及看哈，所以就不点名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当然要带出歌曲。其实今天也准备了你的三张照片。 哇， 对啊， 照片 啊、不是骗子的骗啊。 啊，照片就是照片子。 是吧？这是发过来的，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有一种复古文艺的感觉。哇，这什么时候照？ 我不好意思看了，这是最近照的吗？你看衣服都是一样的。 哦，对，衣服都是一样的。 对， 而且这个包包好像也是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款哦。对，哇，这个对我看你的照片，我是觉得真的蛮清秀的。对，哎，这张我觉得也是很有感觉啊。 这个 啊。这个就是穿得很时尚，但是你手里拿的是花儿，我就总感觉有一种浓浓的80年代那种感觉，就油然而生，扑面而来。 一个小舞台，又俩人跳起来，就这样的。 还真是啊，二人转的元素呢。对，不过这张确实很。我差点说很漂亮，不，不是漂亮，很帅气。 没事，漂亮就漂亮吧，反正我也是姐妹嘛。 对，漂亮哥哥，对，我们是姐妹。对，这张也是，这应该也是最近照的。 应该是最近，都是最近照的。 嗯，是的。所以说，通过这三张照片呢，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好看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照。都能有感觉。 对， 这是在楼梯上吧？楼梯间。 这楼梯、 嗯、对，就我觉得这个配搭还真的是蛮棒的， 就是照相这个还是就是 你有秘诀吗？ 模特不重要 啊、 但是也不是特别不重要，重要是 很重要吧。 重要的是陪你拍照那个人的意识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就是陪我拍照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我觉得不好就不好，就请你走。 哦，是这样的吗？ 对，就是真的，就是 你走开，不要给我拍了。 你不要给我拍了。请你马上删除。 哦，对，就是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比如说朋友之间，或者说你们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拍照，你让他帮你拍，他拍了无数张你还是不满意？ 有。 对， 然后我就很生气了。真的，我真太生气了。他就是，就拍到最后，就他也有点烦了。然后他就是会说：“哎呀，就连拍嘛。”然后我就生气了。 对， 那我走。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朋友，就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因为好朋友，你不能短时间让他 没办法 提升很高的技能，拍不好，哎，算了吧，就这样吧，忍了。 这也其实也 但真的很窝火，这种时候。对，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对，但我觉得你的照片应该不用特别的修，然后直接调一个滤镜顶多就可以了，是不是？ 嗯，我之前是从来不修图的。 是吗？ 但是我觉得 对自己好自信的说。 不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 rapper 嘛，还是然后我觉得 keep real 是吗？ 就是还是真实一点吧，是吧？ 哦， 就是这个， 哎，我想问一，想插播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得刷礼物啊！ 我刷礼物，行，我马上就刷。然后那个是不是 keep real 这一个宗旨和原则是要贯穿到你们真正的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对，这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原则 啊，就是什么都要保持一个 真实的自己。 对，但有的时候你会遇到说，有些时候你真的不能 keep real 的时候，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你说你的歌可能跟情爱情啊，就这个女孩啊、会有关系。 嗯， 有的时候你会必须跟对方说一个善意的谎言的时候，或者说你必须有隐瞒他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自己自责吗？或者说、这个、 隐瞒呢？ 啊，隐瞒？ 隐瞒呢？ 哦，非常不在意。对啊，我就说了， 隐瞒呢？ 对， 这个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对，这个有时候说谎话会比真话好一点的。 哦，对，其实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吗？ 嗯，就比如说那个，我之前看一个段子，然后老前辈教新的这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说，如果以后你有了女朋友，问你你交过几个女朋友，你一定要回答他三个。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回答三个的话，第一个是初恋，可能你还不懂爱情。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教会你怎么在爱情当中去找到真我，然后如何去对对方好。第三个，你将是跟我携手终身的人。 不会啊。 嗯， 我觉得我 啊，为什么？ 我就说你就是我的初恋吗？ 哦，你就是我的初恋。那人家不信啊， 那不信 啊。哎，我明明查到你什么这个微博上啊，或者是哪儿、 啊、 这个地方是谁啊？ Okay, 那我出了三个。 啊，对啊，那你看，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呢？ 善意的谎言吗？逗逗你吗？ 啊，哦，哎，你看还是有套路的。来，小礼物呢？好，这又是一种方式啊。对，但是总之呢，保持真实的自我，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贯穿始终啦。 对， 对，但是生活确实不可能方方面面，你所有的事情都会保持真实。 对。 好，那么这个我们聊了半天，期待着大家的小礼物啊，然后呢大家的这个互动也是蛮频繁的。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下一步我们就该听歌了。 好吧好吧。 好，那下一首歌唱什么呢？ 那个想你五五吧。 想你五五。好、 哦， 我找一下这首歌的位置。 好， 好，想你五五。这首歌很短哎， 对，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intro， 然后当时做的时候想做个想你五五下，然后 对，我看你这是少 啊，对对对，然后下没错，就没 好吧， 就不想写，不想写了。 那行，那你再出一个想你六六六，未完待续。 对，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挺奇怪的啊，就五五是因为我叫红双喜嘛，然后我的英文的 AKA 是 Nosy N O S Y。 哦、 对对对对 S-Y, 对，但是就是我在外面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可能会叫红双喜、但是知道我的人都是知道是 Nosy 红双喜的、对，然后五五是我的幸运数字五、对，然后我就觉得四个五五个五放一起的话会有点寓意，然后就写了五五，可能五五就是代表我吧。 嗯，对 对 对,、 对， 也是有我的意思哈。对，四个五可以炸嘛，是不是？ 王炸是吗？ 对，王炸呀、对对，但是五个五就更厉害啦。好，想你五五五五五。 哦，让我再次穿过你的身体，感受你走后留下的气息。你离开我的夜晚，是否记得曾经留下的回忆？没有你的夜晚，我真的无法入睡，感情才艺无法逃避精神的出轨。记得我们在一起走的每一条路吗？记得我给你唱的每首歌，感动的哭了吗？哦，想你 baby， 哦，爱你 baby。哦、想你 baby， 哦、爱你 baby。 如今的我已经变成了你不再熟悉的模样，我也没办法再次把你扑倒在我心房。直到分手那天，我也没有送给你鲜花，放在我口袋的那块糖至今还没有融化。渐行渐远的背影，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我站在了更大的舞台，你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短头发白衬衫高鼻梁，玩累了早点找到回家的路，我希望再次牵你的手，故事继续重复。 哎，对，总觉得好像有点戛然而止。好，这首想你五五五，这只是一个上哈、 对， 就是一个 intro， 然后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比较短，但是这个感觉还是真的蛮不一样的，就是你的 两首歌，我都觉得这个开始进场的时候，如果要是当时还回到那个磁带的年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脚带了，就很有那种复古感。 啊， 对，你是故意做成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对。 好的，对，然后就哎，我说哎，等等等，就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CD 机坏了吗？好了，那这是想你五五五五五，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五五难道是想你想到哭吗？我说这得多深的感情才能想到哭？对，那你有没有想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想到哭过？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哦， 但是就是我其实我写的这些关于女孩子的歌，其实都送给一、都是送给一个女孩子的， 都是送给一个女孩子。 啊，对对对。 哎，那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一的人。哎， 啊，也其实也不是专一吧，我觉得就是愧疚吧。 愧疚哈。 啊，对。 好吧，那这个女孩子她听过吧这些歌？ 哦，我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过，她希望她听到吧。哦， 对， 就没听到也没关系嘛，当时我歌词也说了嘛。 嗯， 我站在更大舞台的时候你肯定会听到的。 是的。嗯，听她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你可以闭嘴吧。 对，我不听我不听，我听到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是的是的，应该不会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呢就是如果要是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对吧， 对对对，他如果是你的错他会原谅你的。对，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各自安好，彼此祝福吧。 对对对。 好，那么马上就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你要把就还剩一个 Bad Habits。 然后呢还有对，这歌曲就是这一首了。你要想唱这首还是我没有女朋友这一首？ 我没有女朋友不要唱了吧。 不唱了啊。 那个可以留一悬念嘛，是吧？ 好的好的，大家去听吧。 对对对，或者是下次有机会了，我当面给你们唱好吗？ 哎，还当面给你唱 是吧？当面唱。 请问怎么个当面法？ 就是有我演出的时候你们可以来。是吧？ 好的。嗯， 是吧？ 那最后就把这首 Bad Habits 带给大家。 好嘞好嘞好嘞。 OK。 Yeah. Fuck. Bad head in my mind， 那些讨厌请不要再来。 Bad head in my mind， 过去说的话请不要重来。 Bad head in my mindIt go 身边徘徊。 Bad habit in my mind， 忘记他吧，开始新的未来。就像人间蒸发消失在那天际，你对我的无理取闹给我坏的脾气。哦，你不要再怀疑，这些坏的习惯都是因你而起。到了更远的地方，是否记得曾经回忆？回忆就像卡通电影，抓不住流逝的过去。过去的故事早已结束在了寒冷冬季，冬季大约在那白雪覆盖的过去。哇，我对你的爱无可挑剔，每年都要把你捧在手心里，感受你的温度穿过你的身体。我养成了唯一的坏习惯，就是认识了你。圣诞礼物都有可爱小兔子的唇印，就像红色短袜挂在床头给我留下回忆。想留在这儿你还没走，坏习惯请你都带走，希望你现在永远甩过你的前男友。 I bad habit in my mind， 那些讨厌请不要再来。 Bad habit in my mind， 过去说的话请不要重来。 Bad habit in my mind，女孩不要在我身边徘徊。 Bad habit in my mind， 忘记她吧，开始新的未来。曾经有个甜的女孩，认识她养成了坏的习惯，烂桃花在我身边徘徊，没早点分手是我遗憾。记得名字叫做可爱，离开注意你找到这还你的，现在又真的没有我帅。我爱你不要再放屁，你说的那些话我都懒得理你，都想在酒吧得到你，希望你三票全中，红星选到你。忘了他吧，忘了他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更多。你的那些坏习惯不要带到下一段感情生活，对比喜欢你没道理怎么办？不是男朋友，哎，没关系，放屁抽筋，坏习惯丢进垃圾桶，哎哎，我不可能再牵你的手，哎。我的钞票永远带不走，圣诞节的礼物我要送给你的狗，因为你的男朋友都永远比我丑。 我觉得最后一句还蛮扎心的耶。对，因为你的男朋友都比我丑。对，我觉得这个歌听起来很有意思。对，就是送给你哈，再见再不见。 没没没，这个歌就是 就是很可爱的一首歌。 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洪双喜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用这种慵懒和非常闲适的方式来带来他的歌曲啊，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呢。接下来还要继续就是为演出排练，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 可以预告一下你下一个行程是音乐节吗？ 对对对，那个。